九。 北京时间23:00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唐朝末年，皇权渐弱，饥荒连年，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、牛犁党争，外有藩镇割据、草军横行。王仙芝、黄巢、朱温、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，他们抢地盘、抢粮食、抢官员，阴谋与阳谋并用，武力与诡计齐施。大唐一时江山鼎沸，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读史有学问，唐末刀锋会之，江山沸腾，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。 上回我们说到，田令自命张成范去潼关顶一顶，并且给他拨付了3000兵马。然而呢，这3000兵马却是3000病夫，张成范并不知道，田令自使了一个偷梁换柱之计。在李轩调禁军守潼关的命令下来之后，长安城内富户们是一片慌乱，禁军军营是一片哭嚎，老子哭儿子，妻子哭丈夫，这要不是军营前烈烈飞扬的军旗，还以为是菜市口呢，准备砍谁脑袋呢。当然了，古来征战几人回，沙场却如刑场啊，特别是对于这些禁军官兵们来说更是如此。他们不是普通的士兵，他们金枝玉叶，娇贵无比，那都是长安城里的富二代。唐末年间，长安城内再找不着比当禁军更好的工作了。禁军大兵们穿上军服，骑上快马，驰骋大街小巷，吃个霸王餐，调戏良家妇女，多舒服呀，多洒脱呀。更不用提什么禁军首领是朝中当红的公公，这要是公公哪天高兴，皇上面前美言两句，少不得要赏赐下来，是不是？他们求着当爹的拿出积蓄，找关系走后门，参军入伍，进入禁军的编制。但是没想到，这支禁军除了要威于长安，也是得出去打仗的。这怎么办呢？听说啊，那帮草寇都是狼头虎爪，杀人如麻，吃人肉喝人血，这些个皮嫩肉焦的禁军宝贝儿去跟草军对峙，这不开玩笑吗？痛苦之后，禁军家属们不干了，找到了当初的入伍介绍人田公公，左说情右哭诉，搞得老田呢也不胜其烦，终于松口了，得了，再开一场新兵招聘会，你们各自啊寻找替身，军务外包去吧。这富户有钱呢，这事儿办多快啊，转眼从长安慈善医院就花钱请来了军事劳务工， 把自个儿的儿子给替换了出来。望着眼前的这一对面黄肌瘦、萎靡不振的新兵蛋子，张成范同志有什么办法？哭都没地儿哭去，认命吧，就尽自己的职责，领着这对兵马上沙场。打赢还是打输，能活着回来还是死在那儿，各有天命吧。结果呢，刚出了长安没多久，张成范又听到了一个让自己差点崩溃的消息。李轩呢，给他派了一后勤官，可是这位后勤官呢，一见形势不对劲儿，直接装病辞职了。这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这帮哥几个呀，您就自力更生，要么就饿肚子去吧。那没办法，走吧，走哪吃哪儿吧。行到华州，准备进去补给一下，发现得了，这城里面已经千山鸟飞尽，州长钻山洞了，啥都没有。走到府库一看，这里面是空空如也，粮仓万幸又还有一点余粮。这帮人左扒拉右扒拉，大家一分，一人三天口粮，这还得省着点吃。哎呀，现在啊，我泱泱大唐，巍巍天朝，现在都沦落到了要靠这三千病夫三天半饱之时来挽救了。但是呢，虽然说没粮，但是人张成范丝毫没有消极怠工的意思，总算是及时抵达潼关。一看这潼关的防守，张大将又差点晕过去。潼关防守设施差不多已经荒废了。您知道吗？什么叫荒废？护城的沟壕阻塞，城上的巨石没剩几个，也真不知道前任王铎、相公跟这儿都干嘛了。但现在呢，草军就在眼前，让大兵们去干这些活不合适，人家还得留着力气去拼命呢，那只能找民工了。但是大战来临，百姓都不跟家待着，哪儿找人家？张成范远望，突然指着一处密林说，那儿一定有人。很快，数百避难的百姓就从密林里给请了出来，当然这请啊得加引号。可能张成范早年也逃过难，知道那儿能藏人。那得嘞，干活的有了，那就开始加强防守吧。石头被搬上了城，沟壕被疏浚通了，该补的都补齐了。站在潼关之上，张成范仿佛听到了远处的战鼓声啊，转过身望着手下，用低沉的声音跟他们说，不管你们以前是禁军的士兵还是临时顶包上来的，现在大家伙站到了这儿，没退路了，要想活着只有抵挡住草寇的进攻，胜了能活下来，而且能光荣地活着，打败了必须得死，也得光荣地死去。黄巢，你来吧，我已经做好准备了，就算我打不过你，也绝不让你轻松地跨过这潼关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唐朝末年，皇权渐弱，饥荒连年，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、牛犁党争，外有藩镇割据、草军横行。王仙芝、黄巢、朱温、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，他们抢地盘、抢粮食、抢官员，阴谋与阳谋并用，武力与诡计齐施。大 唐一时江山鼎沸，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读史有学问，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，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。 转眼12月1号，潼关清晨，大战来临了。黄巢终于来到了潼关，可是呢，就在进攻之前，他必须要突破另外一道防线，还有一道。张成范呢，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在潼关之外是10000多泰宁军区的兵马，领头的呢是泰宁节度使齐克让。这位仁兄不退回自己的驻地兖州，跑到潼关前，不是因为他忠于唐朝，忠于李轩，他呀也是被撵到这儿来的。这一天呢，齐克让被周吉的突然发作吓住，从前线退回，没成想已经回不去了。黄巢一去就把他这兖州给攻占了，家回不了，那只能往长安跑了。一路跑，黄巢一路追，乍一看倒像草军向导，领着对方来到潼关之下。这些个残兵驻营关外，斗志已失，粮草将尽。要不是潼关内的守将像听话的小白兔，不见亲娘死也不开门，他们呢，只怕早就逃窜入关喽。前面的军友不开门，后面的敌军已经来了。面对着死亡的困境，这10000泰宁军士终于焕发出了斗志。拔出大刀，搭上弓箭吧，就算死也得死个壮烈。很快他们惊喜地发现自己可能不一定会死。在他们猛烈的进攻之下，草军前锋居然抵挡不住，开始后撤了。原来呢，对方并不是无敌的，您只要自个儿努力，只要您自己不怕死，生存呢不是一个梦。其实这也是一个错觉，胜利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是一个梦。就当他们准备乘胜追击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了震天的声音，战鼓声动天撼地地响起来了。那一刻似乎连着黄河水都沸腾了起来。根据史书记载，草军有鼓数百面。伴随着这夺人心魄的战鼓声，一个人出现在远处的山岗。这个人头戴熟铜头盔，外着薄铁亮甲，肩披猩红战袍，胯下大刀执长剑，威风八面。冲天战神率土将军黄巢来了。一时间是呼声山动，山岗之上如卷云一般涌出一面面白旗，很快把这山岗就染成白色了一片。黄金铁甲惊怒涛，白旗草兵烟华山呐。潼关之下，草军之中，黄巢策马而出，登高一呼。这一刻，天下第一雄关也是见证了草王的威武啊。这一刻旗如云，势如火，其呐喊如惊雷，显至华山石裂，黄河水沸。事实证明，齐克让真的是好同志，都到了这一步了，依然冲在前面，叫兄弟们快上。但是呢，兄弟们实在冲不上去了。这一天早饭没吃，中午也省了，晚饭点也过了，再往上冲那就是直接进地府了。关键时刻有位弟兄挺有创意的，跑到后面自家军营直接放了一把火。望着后面越来越大的火势，再看着前面漫山遍野的草军白旗跟越来越多的草兵，齐克让终于承认了失败，撤吧。但是往哪儿撤呢？潼关的大门紧闭，虽然为人进出的潼关大门紧闭着，但是呢，鲁迅大师说过，路不就是人走出来的吗？ 在潼关的正前面有一道天然的沟壕，深达数米，宽丈余，坦克也开不过来。左边呢是一处山谷，平时人烟不至，灌木长藤肆意生长，结成了一道厚厚的草木隔离网，人称禁谷。这是大自然给潼关的两道屏障，但是第二道呢，被唐军自个儿给摧毁了。关前唐军被击溃之后，纷纷后逃，沟壕呢过不去了，只能冲向禁谷了。曾经啊，咱们可能都听说过狗追兔子的故事，狗呢经常追不上兔子，猎人呢就指责他偷懒。狗说呢，兔子是为了生命在奔跑，自个儿呢是为了一顿饭罢了。那为了性命奔跑的人肯定是跑最快的呀。这帮人蜂拥入禁谷，不管是尖刺划破了四肢，还是藤草把他们绊倒，倒了再爬起来，前仆后继，不一会儿就将禁谷踏成坦途。那现在潼关只剩下张成范跟他的弓箭手们了。张成范是一个坚强到冷血的人，在潼关眼睁睁看着太宁军大战都没开门。用了没多久，依然在关内看到太宁军的士兵，齐克让跟他说，抱歉了兄弟，因为进不来，我们只能把禁谷踩平了，不好意思。这一下就要了命了。紧急之下，张成范连忙叫了军将王师会，让其领800强弩手去把守住禁谷。但来不及了，晚了。等王世慧跑到禁谷口，发现草军已经占领了禁谷，在禁谷维持交通秩序的正是草军大将上让。潼关到此天险已失，这剩下的只有死守了。王世慧领着800部下退回潼关，本来有机会跑掉，但他最终选择回到马上要被包围的潼关。这一刻，张成范正在开动员大会，拿出金钱发给士兵，请诸军勉励报国，救兵马上就到。最后决战的时刻已经来到了，打起精神，虽然说大家兵临不到一个月，但上了沙场死也得壮烈。分兵列队等到了草军的猛攻，上让从禁谷穿过，到了关内反攻潼关，而黄巢正面攻潼关，发起总攻。在他面前有一道天然的壕沟，又经过这张成范的临时疏浚，当然张成范可以挖深，黄巢呢那也能填平啊。而且根据史料记载，黄巢的群众工作更好，动员了1000多名民兵前去填坑，没用多少功夫就出现了一条通道。所以草军是兵至关门，张成范左右奔跑，指挥守关，潼关的守兵做了顽强的抵抗，箭射光了用石头砸，石头砸光了用砖头砸，一直砸到无物可用。到了晚上，黄巢放了一把火，把这关楼烧了个干净，熊熊燃烧的大火终于将官兵的信心击溃。望着蜂拥上关的草兵，军将王师会把剑搭在了肩上，张成范呢挡住了他的手，我们死不足惜，可是我们死了，谁来为我们分辨？我们守潼关数日，不见援兵，不见粮草，失关之过谁来承担？王师会平静地看着张成范说道，数值这事儿啊，你一个人就够了，引颈横剑成一块，还竖什么直啊？张成范同学跑路了，脱下将服扮成民工逃出潼关。张成范没有杀身成仁，但是呢他做的这一点已经够了，在后无援兵兵无粮草的情况下，仍然率领着3000射手跟关外数十万的人奋战了数日，他没有辱没潼关的威名，更是为李轩争取了宝贵的逃命时间。